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熊天平1997年的作品《雪后鸟》。熊天平曾经说，其实在他的作品当中呢，经常能够看到冰雪运动的影子，这可能和他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有关。另外呢，创作这首《雪后鸟》的时候，他正在国外参加训练，那个时候他见到了雪后鸟，并为他那种执着的精神感动了，于是便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雪后鸟》。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罗志祥演唱的《爱转角》。这首歌呢，是由他主演的电视剧《转角遇到爱》的片尾曲。罗志祥曾经笑着说，有很多粉丝啊，都叫他别在演唱会上再演唱这首歌了。但是他说，在我什么都还不是的时候，因为这部戏让很多人知道了我，所以他认为呢，《爱转角》意义重大，至今都还非常愿意去表演这首歌。 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的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不明多，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意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不让你掉眼泪，现在永远你就是的美。心不再不明多，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 我，就是我的美。 我们在听过了罗志祥演唱的一首《爱转角》之后，会听到他演唱的一首更加深情的歌曲，叫做《灰色空间》，这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被用在了台湾的偶像剧《斗鱼二》当中，是一首舒缓婉转还有一点悲伤的歌。 陶醉的清醒，又无辜的犯罪，现实的世界只有灰。坚强的太久好疲惫，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卷来的风暴凶魔已有种美，死了心痛就没感觉。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选择不恨，带着平静走远，醒来后也还是长夜。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

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相云烟，相云烟，像那浮云一片，诉说岁月的延绵，生命的尽头不是青年，我把切切的思念寄托星光的赴约，希望你一直到我心愿。昨夜多少伤心的泪涌上心头，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今夜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星星一眨眼，人间数十寒暑，转眼相云烟，相云烟，像那浮云一片，诉说岁月的延绵，生命的尽头不是青年，我把切切的思念寄托星光的赴约，希望你知道我心愿。 遇到多少风雨， 前世曾见过你，就可能来生要继续。你为我点一盏灯，让每个夜都那么真。就算回到从前，我也一定还要再共赴恋曲。从不后悔爱上你，不管路有多崎岖，谁也不能放弃，不管遇到多少风雨。从不后悔爱上你，珍惜，就算回到从前，我也一定还要再共赴恋曲。 很多爱听歌爱音乐的朋友一定能够从刚才的那首歌曲当中听出演唱者是谁，没错，他就是姜育恒。姜育恒的声音呢很低沉很沧桑，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由他演唱的一首《从不后悔爱上你》，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姜育恒，我们会听到他演唱的一首《梅花三弄》，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Oh,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香港的一位歌手或者说是一位艺人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比我幸福》，算是他的一首成名代表作了，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还在2000年获得了中国雪碧金曲大奖和首届音乐风云榜颁奖礼的金曲奖。在这张同名专辑当中，六位风格不同的制作人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特色，让陈晓东的这张专辑呈现出了不同过往的风格。当时呢，陈晓东是刚刚结束了一段恋情，也正好利用着这张专辑宣告过去的结束，重新出发。 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这广场的时钟，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都别在乎，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我默默的倒数，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 们被放逐，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在听过了陈晓东的一首有点令人伤感的《比我幸福》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听一首爱情歌曲。而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会听到莫文蔚1998年的一首《爱情》，是一首非常有创意的把闽南语和普通话融在一起的一首歌，而且毫无违和感。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Thank you. 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 北京时间19:00。